里享清福，平地不足以走扬州，每日里起早睡晚推这小车大街小巷走， 卖白菜， 卖扁豆， 卖黄瓜喽， 卖葱头，一个月挣不上二两香油，倒顶着一双小手一本的欧秋，哎呦呦，挣些事儿买青菜，丢人又不讨好啊，倒看你这一双小手你还不知愁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 我呀，给你们商店踢下去， 欢迎您踢。

车，老婆孩子吃不饱，年三十儿吃了一顿，看我挨打受骂，忍饥挨饿，掌柜的好像一个活阎罗。 那一年你累得吐了血， 怕东家散了我人，痛苦难说。 我劝你请假休息，你眼泪颗颗往下落，你说是妻儿老小要活着，也只好受折磨。那时界帝王兄来， 兄王弟， 泪眼相对。宪兵流氓的妻，你常把心酸的话儿含泪对我说，受压迫受折磨，水深火热，生活到如今丰衣足食日子好过，你竟把以往的事情脑后搁，追求享受图安乐，思想衰退走下坡，仗着学习你春鬼没事就看你的自行车，党的教导你不信，潘有才他说神棍心神棍，看不起人民的商也不多，青年们要求进步，你左弯右挡往后拖，难道说你一心想走回头路，难道说你愿意恢复旧生活，难道忘了当年不，难道你愿意受折磨，老伙伴为什么有错不认错，难道说你不想革命就甘心开倒车，啊我那胡同你老哥哥呀，啊

谢居民委员会和街道给我们商店那么大的支持啊！ 得了，你帮水，水帮鱼，咱们互相帮助。 我说大大爷呀、啊，哎，看看我们的货摆放的怎么样， 是吗？快点看看， 看看， 看看。哇！哟！ 怎么样？ 哎，商店里如山似海，大货架，五光十色，真可夸。这里边有长江的鱼，黄河的虾，上访的螃蟹，北京的鸭，深州大蜜桃，是新疆哈密瓜，西湖的龙井，五香的茶，还有那月盛斋的酱牛肉，正明斋的萨琪玛，王致和的臭豆腐，六必居的大酱瓜。进商店，进商店如同走天下，我是看不尽的南甜北咸东辣西酸，说不尽的异国奇花。全国人民大跃进，你们是社会主义的一枝花，一枝花。 我说书记呀、哎，我代表我们居委会给您送来一封表扬信。 表扬信。 要说咱们这个商店呢，那可真是社会主义商店的一枝新花啊！ 谢谢孙主任。 大家瞧瞧。 听众朋友，由中国评剧院演出的新版评剧《向阳商店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听众朋友，越剧是发源在浙东山区，流行于全国的剧种，它以清丽委婉的唱腔吸引了很多的观众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组越剧唱段，先请听傅全香演唱的越剧《情探》中的选段《行路》。傅全香的唱腔以俏丽多变著称，有越剧界的花腔女高音之称，他吸收了京剧中的程砚秋和评弹中的徐云志等人的唱腔元素，创立和发展了自己的风格，被观众亲切地称为傅派。请欣赏傅全香演唱的《情探》选段《行路》。 Oh, no. 伴侣中想起了东汉时关山贼赵姑娘结发宝图扫公布的文 Yeah.

将心 听众朋友，越剧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